虽不见阳光，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，一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，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。 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